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手拉手手牵手相会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晚上9点钟到12点钟，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好，今天晚上的晚间快乐。今天呢，同样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周日版本的节目哈，2个小时要陪你一起听歌唱歌聊聊心事。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啊，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我们的这昨天今天算是呢2018年的最后的一个周末的节目 啊。OK，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话想对2018讲，可以对2018的自己做一些总结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在此时此刻心情不太一样的你哈，准备迎接2019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无论呢是在做电台直播的时候，还是线下，都可以呢跟我聊天，以及呢在今天晚上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啊，点歌打卡贴已经上线了，可以呢上去找各位同学们啊，跟你一样喜欢听我们电台的好朋友们哈，来聊一聊，来打打卡，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到的歌曲，以及呢想把2018年最后的祝福送出去，想要送给谁呢？有些话就要勇敢地表达出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Here we go go go go。 我的脚趾头在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yeah、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土拨鼠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 找到出口， 我要找到出口。 头，我今天决定我要放纵，我要嗨过头，我要到所有人的梦风和世界牵手牵手牵手， 奇怪的废话 一起来 牵手牵手， 我的热情全年无休 牵手牵手， 反让你不走线条过 牵手牵手， 我随时随地有空 牵手， 是有多好约，随时随地都有空。每每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在空中集合的时间，用音乐牵手 牵手 牵手牵手，我的热情全年无休牵手牵手，本人的步骤先跳过牵手牵手，我随时随地有空 牵手牵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手。 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松中，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在空中一起呢，纪念一下，不要叫纪念一下了，一起畅聊一下哈，2018年和即将到来的2019年，在麦家族麦 home 的打卡点歌贴上面呢，今天抢到2018年度最后一期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的沙发得主就是薛灵儿，恭喜你！雪玲儿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对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的忠实的这个忠粉了，对不对？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麦同学的节目吗？这个你把这个福气的很气气的骨朵呢，这个气得不得了哈，因为呢他是抢到了最后一个地板哈，以及呢眼睫毛同学来了，他说热烈的庆祝一下武汉今天呢迎来了第一场大雪，这个消息我知道，因为昨天晚上呢我的一个这个同学小朋友哈，我管他叫小儿子啊，对，回头给你们看我小儿子长什么样啊。然后呢这个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的视频啊，然后呢他说武汉下雪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室友啊，纷纷的很多南方的室友从这个床上蹦起来弹起来，你知道吗，就短，然后呢弹起来在雪地里面旋转跳跃啊，闭着眼，对，南方的朋友呢见到雪都是你知道很亲的就对了啊，北方朋友习惯了从小呢这个踩到大啊。眼睫毛同学希望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跟雪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像什么雪落下的声音啊，我们的这个沙发同学哈、啊。然后雪玲儿他说今天呢我要点歌了，要点一首十年庆祝呢我们即将到来的2019年，不知不觉认识麦麦麦同学已经快十年了，真的看到你这样的文字留言呢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都一刹那就很想截屏，但是我会想说哎，其实也不用截屏，因为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五六七八九十年了，对，就是你知道前两天我做了一个这个新进的这个男子偶像组合的啊某偶像组合的这个见面会啊演唱会，然后呢就有同学在这个微博上面留言说诶看这个人很眼熟啊，当年是不是那个谁谁谁谁谁那些明星出道的时候是这个麦同学主持啊，吴亦凡啊鹿晗啊什么的他们那个组合，诶现在这个台上的这个人是那个麦同学吗，是一个麦麦吗，然后有人说不是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啦，是坏人了，不对吧，还是他啊，六年了怎么还是他，六年了他怎么还在，那我去哪儿啊，我真的是 WDY。 哎呀昨天晚上呢来了啊，然后呢这个知道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跟我特别有缘分啊，在大学期间呢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弹的这个考试的曲目竟然呢跟你是如有雷同啊，这么的相似，是有缘分。晒了一张照片，他说今天去包装了一个礼物，另外买了一个纸袋和一个塑料袋，让大家猜猜他花了多少钱啊？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麦家族 My Home， 可以呢加入我们的微博，然后这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管理打理哈、啊，众多粉丝自己玩乐的地方啊，一个游乐场。好了，今天晚上继续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呢，这个好好的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可以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这是来自好久不见的陈楚生，在这一时刻跟大家分享一首静心的歌曲，也想想看那个他有多久没见了， 想起了那个春天，就差一点来不及再见，你只是重复了好几遍，要多吃点穿得暖一些，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心里多了眷念，没有太多时间陪在身边，你说你很好不必挂念，把爱与归天写成思念，在你背影消失 间，把爱与思念放在心里面。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又过了几个冬天，都差一点来不及见面。你感觉又瘦了好几圈，要多吃点，穿得暖一些。 什么东西可以做到如影随形？我觉得除了爱，除了思念，除了想念，记忆脑海中的挥之不去的很多的曾经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音乐的确有这样的魅力啊！一首歌曲，无论是新歌老歌，总是可以把我们拉到一个全新的状态，或是一个熟悉的状态。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真的喜欢骑着你的样子， 啦啦啦啦啦， 真的喜欢你写的每个东西，又是哒啦哒啦，又是想你寂寞。陈绮贞，我真的喜欢你的样子， 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以为我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任性，又是千言万语，又是不说一句。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很喜欢你们现在的样子。 轻易尝试任何改变，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哦，不要怀疑自己，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随便改变你现在的样子。 天哪，麦克风。 他的双手我曾握过，多么熟悉的温柔，眼泪流过，思念穿梭角落，自己唱着一首老歌，吹来了淡淡的苦涩，又是寄托，是一个人的享受。 我们多封词曲并演唱， 去奋斗，我们改变世界的

北美周五票房成绩前三与前周并没有变化，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海王作为超英电影走势坚挺，新欢乐满人间作为合家欢电影在假期显现了优势，而大黄蜂依旧不尴不尬。最后再来看，就在昨天下午，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林岭东在家里突然去世，让影迷深感意外和惋惜。林岭东1955年出生，1973年中学毕业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艺员培训班。1982年，他从加拿大约克大学学习电影制片回来香港，首次执导了电影《阴阳错》，开始在香港影坛崭露头角。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1987年拍摄的电影《龙虎风云》。随后，林岭东一口气拍摄了《监狱风云》《学校风云》《圣战风云》《监狱风云二》《逃犯》等等多部动作片，尤其是《监狱风云》至今仍被影迷念念不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美好的回忆。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其实呢，想想看，有的时候觉得很有趣，生活呢总是给我们很多的惊喜，给我们很多突如其来的一丝的回忆。刚刚呢，雪玲儿是今天抢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贴的这位沙发主哈，归你所有。他说呢，这个认识我已经快十年了，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好像又不是真的认识，但好像又比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要熟悉。有哪些朋友可以一直陪你走超过十年呢？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庆幸啊，然后包括呢也很骄傲的一个人啊，会觉得希望呢未来的十年还可以陪大家继续的往前走。 ランプから流れ出す戸惑う光さえ悲しみに包まれて広すぎるこの部屋はあの日のままでただ僕だけが砂漠の旅人強くあるべきと分かっているけど心はさすらう愛よ報われないよ心ははぐれる壊れた砂時計戻らない時の中であの日から一年一度君に会うその日のために窓を開けて息を吸って 空空，只言片语的线索，明明是你 闪联络我，当我靠近你却好像不曾来过，此刻眼前的路口，俗套的电影镜头，只是我再没有演下去的冲动，不如就屏蔽了我，不要再留下线索，你吃了什么，烧瓶了什么，都对我是种折磨，就像有你的快乐，何必要我来配合，我不愿看懂你是否真的爱过我，怎么会什么都无声，脑袋空空，只言片语的线索，明明是你先联络我，当我靠近你却好像不曾来过，此刻眼前的路口，俗套的电影镜头，只是我再没有演下去的冲动，不如就屏蔽了我，不要再留下线索，你失了什么，烧瓶了什么，都对于我是种折磨，就像有你的快乐，何必要我来配合，我不愿看懂你是否真的爱过我，那些精彩照片念中不朽在放送，我只是旁观者，跟着潮流在歌颂，就屏蔽了我，不要再留下线索，你失了什么，烧瓶了什么，都对我是种折磨，只想有你的快乐，何必要我来配合，我不愿看懂你是否真的爱过我，我真的看懂，原来我什么都不懂。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啊，抱抱你，抱抱你。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呢，众多同学的留言啊，非常的温暖啊。有人呢想求温暖的，我也给大家一个甜甜的拥抱好了。关于这个全基勇同学，你点的这个歌曲，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找到哈、啊。大周周同学来了，2008年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他说天气虽然呢依旧很冷啊，我也十年了啊，听节目听了十年的人飘过一下哈。你不要用飘这个词，怪瘆人的晚上。你也飘飘来一下哈，2019爱你依旧，爱你哦。和古朵儿说今晚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音乐适合彼此，此刻那仿佛呢什么都想听，又仿佛什么都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只要彼此陪伴就特别美好了，所以呢希望听一首，最后你还是点了哈，我要我们在一起，希望来年 来年的来年哈，以后的每一年都可以呢彼此哈在这里相聚。我觉得无论是节目的时段还是在什么样的平台，我们呢现在相遇的机会越来越多。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来新浪微博找我。 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房，哪个天，哪扇窗户。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 我只能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就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哭，对你笑，痛得对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爱得太快，来不及。 爱。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如今的日子里生活的不费力气，傻傻看你这样和你在一起。

看到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上面呢，包括在我们的各种新浪微博的这个听众群呢，好朋友的群里面哈，麦星群，你们聊得很欢，这翻出了扒出了各种啊，在很多年前啊，这听麦同学节目的时候参与的很多地面活动，这些年呢，可能由于自己慢慢的这个年纪是吧，这个上来了哈，从这个不再是那个13、14岁的我哈，现在变成了这个17、18岁的我，毕竟长大了嘛，对吧？这种活动可能慢慢的就变少，但是呢也没有停歇自己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升级的脚步，让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跨界，包括呢我最近也是在研究这个视频的拍摄等等。我前段时间不是发了一个第一个视频的日志 vlog 在新浪微博，然后受到了很多同学的关注，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因为很多同学给我很多建议和鼓励，让我呢可以继续的这个找机会，有勇气可以继续拍下去，我觉得不错哦。 vlog 也推荐给你，可以研究研究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掌握一门很特别的一种记录自己生活、很真实表现自己生活的一种啊这个手段啊，这个无论是发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很多东西啊，包括现在看了很多这综艺，你知道假假的就很无趣啊。所以我那天跟朋友聊天，我觉得真正这个时代最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有趣的人，是真正的这个有趣灵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在新的一年当中呢，遇到比如说长辈又问你说这个关于这个单身呢、一个人呢、两个人的这个问题啊，你可以这么讲，你说妈妈从小就教育我哈、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呢，就不要麻烦别人哈、所以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是单身，不麻烦别人可还行。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对象都可以并发送过来，或是在麦家族 My Home 打卡。Come on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with Van Morriso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oh, wow, ooh, wow, ooh.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 oh wow, oh wow, oh. I'm in love. One weekend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the first dat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a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Now your family are doing okay.Leaving, getting a taxi, then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I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your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 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oh.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 oh wow, oh wow,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 the bod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 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也是你的老朋友，也希望呢遇到很多像你一样刚刚听节目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每个周末都在这里相约吧。很多同学问我问题，说麦同学啊，数十年如一日啊，你是怎么保持十年听起来都是这么新鲜呢？这活力呢，我觉得还是心态的这个培养哈、啊，把这心态呢这个建立好不好？啊，永远保持一个初心和欢乐的正能量的心态。像无论是做上午节目、下午节目、晚间节目，麦同学就是这样嗨喽。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谢谢 JJ 林俊杰，也是呢陪我们节目呢真的快十年了。想想看，真的我们节目呢，在北京音乐广播最早做节目呢就是。2009年，2009、2019，十年弹指一挥间。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初心不变。 轻轻的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前世注定，痛定把快乐尝尽，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周兴哲，哇，时间呢真的过得很快很快。记得第一次在我的电台节目麦麦的周末现场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哦，到现在再来播，哦，时间跨度也很久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而且在 KTV 呢也会经常的来点播，说的我好像经常去 KTV 一样，就是每次去都会点一下就对了。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打卡贴正在上线中，旧梦挣扎说，麦同学，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而且呢它没有卫星，所以水星是最孤独的，我永远也拥抱不了我的太阳，离不开也逃不掉，想点一首水星记送给自己。 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心 麦克风。 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又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方舱，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扰乱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 最美好的回忆。 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爱情本身到底美不美好？相较之下，赖床、看影集、吃咸酥鸡，好像在某一个时刻都远比爱情好得多。但爱情会让一切事物变得更加美好。和心爱的他一起赖床，一起看影集，一起吃咸酥鸡。 风吹着脸，由不得我拒绝。你是总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后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卑微，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旁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是谁为，只是经意随着慢慢相聚渐渐消失不见。若能存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都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在浓烈是条抛物线，再接近是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迷惑是谁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是谁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渐渐消失不见。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天哪，麦克风！ 我们的开始 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浪漫？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特别感谢大家一年以来的对节目的支持，在2019年我们的节目呢依旧会在每个周六晚上9点钟，每个周日晚上10点钟跟大家在不变的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相约空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再次祝大家即将到来的2019年一切美好，一切顺利。那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咯，让我们在2019年再见吧。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 Waiting for